今天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凤凰 U Radio 3D 化新闻，各位好，我是朱明奇， 我是燕婷， 我是阿正。 现在窗外是瓢泼大雨，天降异象啊，好像有什么大事正在香港发生。 你怎么感觉像一些某些报纸在这个天象方面会跟新闻事件联系在一起？ 就是看到这个电闪雷鸣、狂风大作啊，大家就觉得身处了一个非常激烈的时代当中。 跟我们今天说的有什么关系吗？ 其实 要不要到 Google 去搜一下为什么？ 对，其实我第一反应就是说，为什么今天会下这么大的雨，那其实第一反应我会去 Google 天气预报。 而现在我觉得 Google 有一个最近一个新的功能呢，我注意到，就是其实你很多时候不需要你点那个 search， 你不需要摁下去，它有的时候就会有提示的选项提示出来。这个功能是我觉得 Google 做的非常奇妙的一个功能，因为你可以看得到其他用户的搜索习惯， 对， 你就会知道大家都在想什么。比如说这个 Google， 这个在世界各地有这个服务器，世界各地有服务器，在香港的服务器呢，如果说你搜这么一行英文啊 ，Why do Chinese？ 你后面不打，你打一个空格，然后呢就看它下面跳出来是什么。你知道在香港的这个 Google 上搜这句话的话，跳出来第一行是什么？ 什么？ 很高级的，他说 Why do Chinese firm use FDI as an alternative vehicle？ 就是为什么这个中国的公司要用这个外国什么境外合格直接投资者来做这个什么什么什么投资？反正特别高级的一句话。我说，竟然那按照他的优先级排列的话，应该这句话是在香港搜索 最多的， 搜索人数最多的。可见这个香港非常的了不得。你看，在一般啊，在美国的服务器，据说他们搜索同样一句话说。Why do Chinese 后面的话就后面是 eat dogs， 但是他给你的一些提示不一定是你想找的一些答案。 对，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以前我们上网去点搜索引擎，可能最出发的一点就是说我要去找一个什么东西，现在很多时候是看别人在找什么东西，然后这是有一种娱乐的功能， 有一个从众的心理慢慢产生了。那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话题说一下，就是关于 Google 怎么样影响我们的生活，或者是拓宽为搜索引擎，互联网怎么样让我们的生活变得与众不同起来了。我相信在我的小的时候啊，其实网络还没有那么的普及，就我现在在对比我儿子的生活状态跟我小时候。 你儿子现在你让他上网吗？ 他不会上网，但是他知道 Google， 因为当我每次打开电脑的时候，打开那个就是 IE 的时候，他会 Google， Google， 他已经知道这个单词了。那从小的一个就是给大家的概念呢，或者包括他现在看到我们用手机用 iPad。他就会说手机 iPad，他对这些东西非常的熟悉。 就是这个就变成是以后可能搜索引擎或者说 Google 就像是手机一样，对他来说是一个很， 或者是跟电脑是连在一起的。 对 对 对， 对， 所有这种电子产品都是跟这些联系在一起的。 是， 就是对于现在新的一代小朋友或者是另外的年轻人来说，他们离不开这些东西。但我们小时候是可以离开的。 这个很难评价到底是一件好事还是坏事啊。但是这个至少我们在网上可以做的事情啊，那肯定是越来越多。最近看到这个新闻，有这个自学成才的天才少年啊，通过这个 Google 自制核反应堆啊，和小型的这个核反应炉，好，据说是离成功不远了。但是我就不知道这个，比如说他在美国做这个 FBI 或者 CIA 有没有去找他。但是呢，我经常有这么一个发现啊，就是说这个内地的很多怎么说呢，从互联网从无到有的这样一代人，他对整个世界的，就我其实拿我自己来说啊，就是我对于世界的整个认知，包括我的世界观，包括我的政治观点，很多时候都是跟 Google 绑在一起的。 对， 那个时候 价值观改变了， 那个时候觉得 Google 特别特别厉害，搜出来特别多英文的这个信息，而且早年没有这个防火墙的时候，没有这个绿霸的这个时候， Google 什么东西都能搜到。那个时候这个 Google 特别开心。我不知道这个在香港刚开始大家用 Google 都搜什么呢？哈森， 其实在香港其实没有什么特别是在香港或者是其他地方，就是 Google 的时候最初我想我接触的都是一些 可能用的比较简单，有一些词，比方说是翻译都会用 Google 的，或者是找一些地方跟一些名人的所谓的一些背景资料都会看 Google 的，但是现在就是你想不到的时候，你就直接去 Google 去打一些 keywords 就找了， 是， 这习惯就是不同的，就是以前呢。你还没有那个 keywords 或者是提示的那个方便的时候呢，你要自己想一些办法去找一些关键字词， 对，怎么来描述这件事情？ 当时候有时候也要自己去思考一下，思考几分钟才打那个关键字， 对， 因为以前呢没有那么多资料的 ，Google 也没有那么多资料提供给大家的， 是， 对，以前都是靠自己一部分就靠自己的。 这个里面你也会看得出来，我们现在这个很流行的一个概念叫 SOE 啊，这个 search engine 这个 optimization， 这个说它是 SEO， 它是说把这个搜索引擎优化。简单来说，怎么样让这个用户能够用最简单的方法或者更容易的找到他想找的这个东西。我确实发现这个搜索引擎在现在在这个上面花了很多的功夫。我知道前不久 Google 还能够搜这个一幅比如说画作，我看到一幅画，我想知道它叫什么，它是谁画的， 怎么操作， 我可以把一张图片拖到它的搜索引擎里面，然后只要这个够清晰的话，它可以找到它的匹配，这个功能非常厉害。所以有的人也说现在这个很多学校也都推公开课，那我之前就认识不少的同学，他可以选择我不去上课，我每天在这个网上我搜搜公开课的这个内容啊，我找到自己感兴趣的东西，也许啊，可能在很多人看来比自己的这个去每天坐堂啊听老师讲话的效果还要更好一点。 但现在用 Google 的那些人绝大部分也是先有教育才去用的，就是先上课先。 所以我的问题是，以后可不可能出现一种这样的情况，就是说 Google 完全替代了我们传统的这种课堂的形式？因为 我觉得是这样啊，这种新的科技就是一定是在某种程度上越来越替代传统的任何东西，包括说你这个电子媒体现在逐渐替代了传统的媒体，因为它新增加的这个传媒互动互联网的一个特性，就是说它的互动性。 对， 你比如说为什么现在我们只用 Google 而不像我的小时候，我们是去查十万个为什么。比如说我不知道一个什么东西，我是去查书查字典 的。你说这个我插一句啊，十万个为什么真有十万个吗？我小时候已经纠结于这个问题。 我也不相信。 但是现在有些人，任何人有任何问题，你第一个反应就是我要去 Google 上搜一下，我要去百度上搜一下，如果内地的话。 所以这个在英文的网络上面大家打字现在有这么一行缩写啊，叫做 JFGI 啊，就 Just 什么那个 Google it。好，这里面有一个 F-word， 这里面有个 F-word。那但是我觉得很形象，就是说我以前比如说，哎，我觉得你特别这个充满了智慧啊，比如我请教你一个问题，我说燕婷，哎，这事情怎么说？哎呀，反正哎，自己就 Google， 对不对？这个是一个最 简单最多的一个答案，就是这个， 自己去 Google 一下就知道了嘛，对不对？好像目前为止，我真的没有发现有什么东西是 Google 不出来的。 这个才一定程度上就改变了我们的一种思维方式，就我们以前是这样子来思维的，这个知识我掌握起来是我的，但是现在我是掌握的这个方法，我怎么去找到我想要的这个东西， 对， 我们会越来越依赖这种方法。 就是我以后可能我觉得啊，就是说如果真的有东西要教的话，教你怎么样描述这个东西，怎么样比如说我看到我今天要找的这个东西，我用一个最适合搜索引擎的语言把它描述出来，这样恐怕是最快的找到我要找的就是这个东西。这个也许以后燕婷可以重点培养一下这个小西瓜学习描述这种东西。 为什么呢？我突然间想到你刚才说，就是有什么事情是 Google 不能够给你答案， 是 为什么全都有答案呢？因为 Google 就是将相关的东西都给你， 对， 但不一定是你要找的东西。你有没有想到这个事情？ 比如说你打进一些关键字，不一定它能出来你想要的， 对， 但是你从这些拼凑你可以得出一个自己的结论。 你还要 它会有一个筛选的一个过程。而且我印象很深的就是大学里面有一次这个有一门关于计算机的这么一门课啊，就是大约是说老师给了一道题，说你们判断一下这道题这个事件啊，一个新闻事件的真伪，那么要通过一个所谓网上搜索的方式来达到这个效果。我记得当时我做的做法是我拿两个搜索引擎去搜，然后呢就同时看到有两种答案，就是正反 AB 的两种答案都有。那么老师，然后但是我就选了 A， 老师说那你为什么选 A 呢？我说因为 这个 A 的这个排名比较高，这个 A 的这个点击 比较前是吗？ 对对， 它 的这个 A 选项的这个排名比较高，它的被引用次数比较多，它的这个结果搜出来的结果，比如说我搜徐燕婷是男的还是女的，那可能也有真的有男生叫徐燕婷这个名字，但是可能搜出来只有100多项。那我搜徐燕婷是女的，那有1万多项，好吧，那我就倾向于认为徐燕婷是女的，就是这样的一种逻辑。所以这个里面呢，你说它真的有这种非常严密的判断吗？没有，但是。以我的常识或者以我的经验来看呢，通常不会错。或者说我们的、这个、 我想大概率应该是不会错的吧、因为从某种程度上以讹传讹，当然了，可能比如说一些绯闻他会以讹传讹， 是 没有经过证实。 对，但是你一说到这个东西啊，就是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去核实一个报道或者查一条新闻的时候，搜索引擎通常是派不上用场的。 对， 因为特别是谣言，搜索引擎在传谣言的这个能力上面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基本上你想通过搜索引擎去验证真伪啊，这个难度就会比较大。 对， 你去找信息比较难， 这是互联网它本身的一个特点。 所以它你要判断是对还是错，还是要翻回你自己的这个知识，一个 knowledge。 但是我现在另外一种感觉，这个我们可以休息啊，待会儿来说啊。但是我是觉得说，现在这个人的这个思维，或者说大家的这个想法，是不是某种程度上越来越简单？甚至有人在说，哎，现在人是不是在变傻啊？这但是我不是说别人，我觉得这些人当中，包括我在内，我一直在这个非常严肃的反思这个问题。我们休息会儿，待会儿来说这个搜索引擎怎么改变我们。凤凰 U-Radio 三点话新闻，欢迎回来，我是朱明奇， 我是燕婷， 我是阿森。 今天的话题在12:30之后开放的互动热线，我们将讨论到你认为同志婚姻应该合法化吗？你是不是支持的？当然新闻并不是发生在中国，是发生在美国。 美国因为联邦的最高法院啊，在礼拜二的时候就是这个同性婚姻法的一个合法化问题，所有的那个法官啊还有律师都进行了一个激烈的交锋，而这两天呢开始进行一个公众的听证会，那所有的支持和反对的人都开始行动了，所以要问问大家，大家觉得像这个同性恋之间的这个婚姻法应该合法化吗？ 是在美国呢，这件事情的起因呢，是因为可能在美国的加州，加州大家一直觉得是可能美国同志的大本营了，结果这次大水淹了龙王庙。加州呢，之前有这个一项法案呢，是要禁止这个同性恋婚姻，结果这件事情就开始打官司，一直就打到了联邦的这个联邦层级的这个法庭，因此成了全国性的问题。那美国总统奥巴马呢，目前已经出来表态说他是支持同性婚姻的。那有调查也显示，美国的这个民意呢，在同志婚姻的这个问题上也有明显的一个变化。以前可能是双方这个支持跟反对的势均力敌，现在的这个支持的民意似乎已经渐渐的压过了这个反对的力量，因此呢，几个主要的政治人物也一改以前比较暧昧模糊不明的表态，纷纷出来挺同志了。那其实这个说到最近在香港也有这么一个称同志反歧视的一个社会的一个运动，那是由香港的几位这个艺人啊，是在公开的场合出柜，那因此也带动了这么一项这个同志平权的运动了。当然我们也很希望很乐意听到这个不同的意见和声音，如果说你对同志婚有其他不同的看法的话，也非常欢迎打电话进来，大家可以一起讨论一下。在12:30之后，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的朋友拨打1872346，然后跟我们进行交流一下，或者可以通过我们的手机 APP 凤凰 FM 下载下来，然后点击到凤凰 Euradio 综合台，然后看到 3D 话新闻正在直播当中，一键 call in。 是，那我们刚刚说到这个今天在讨论的话题是 Google 啊，那或者说搜索引擎怎么样改变我们的这个生活的模式。我以前一直有这么一个判断，就是说我们说一个人聪明，聪明呢，大家以前觉得是这个人知道的东西，知识渊博，这个叫聪明。但是在 Google 时代呢，或者说在搜索引擎时代呢，你就是说一个人聪明的话，基本上就是说很难说你信息量大就是作为聪明了，因为你信息量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你只要有一台电脑一根网线，你基本上能够搜到 Google 的话，你基本上你能找到的东西我也能够找到。因此真的是现在复古的这个潮流，我 觉得那些记性好的人、记忆力强的人才是真正这个智力高的体现。我经常感慨的就是说，这个霍金人家是这个理论物理的这个大科学家，怎么样？我没有打开过他的大脑，所以我不知道他的，但我相信他智力一定是超群的。为什么呢？霍金的这个身体残疾，他所有的运算、所有的这个数学的演算都是在心算的。 嗯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才是人最原始，或者说这个最天赋的这一层智力。 不借助工具， 不借助工具的智力。虽然说在一个 Google 的时代啊，这样的差别，或者你可能说，如果说霍金坐在我旁边，如果说我们仅仅是考一个信息量的一个问题的话，我只要有一台电脑的话，我可能跟霍金的答案是差不多的， 嗯、 对吧？那但是还是不得不说，现在在这个时代有搜索引擎之后，是不鼓励大家太用脑去记住什么东西的，因为反正 也不是说不鼓励吧、嗯，就是形成了越来越多的一个习惯。这个是互联网让我们就是产生了一定的依赖。就你当你知道什么东西不知道的时候， 嗯、 你觉得我的大脑没必要去记住这些，你的大脑会有一个这样的信息告诉自己、 嗯，我还是不如腾空一点空间去记住那些网上搜不到的信息。 对， 我想呢，就是有这个 Internet 或者是 Google 之后，就是大家都不用记太多东西，但是你在 Google 找到东西，你能不能够应用那些信息是另外一个层次的问题，就是、 嗯、 这就是来分别现在聪明跟不聪明 的最大的地方。 你能不能把 Google 上的这个信息用上来？ 对对对、 嗯、 怎么用，怎么样去分别去、 嗯、 去过滤比较有用的信息，这是最重要最聪明的地方。 是，你别说，我现在有的时候要炒个鸡蛋的时候，我也会 Google 一下怎么样 炒。把电脑放在那个锅子旁边。 真的有人 经常是这样 的，真 的 有人这么干、 嗯、 还有这个包括折纸、嗯，折纸以前是说这个折纸是我知道小朋友应该是特别锻炼这个智力的发育的，但折纸现在有网上这个手把手，你还可以把那个 iPad 转个个，你要是这个镜面发现不顺的话，你还可以把它转个个放在旁边，然后教你折一个青蛙什么的。 所以我觉得在刚刚开始的就是小朋友的一些教育的阶段啊， 嗯、 还是尽量远离一些这种高科技。 所以你不给你儿子用这个， 尽量不给他看到 iPad 或者是 iPhone。因为他会很依赖啊， 但你不会担心他迟早都是要用的，他现在不早一点学的话， 那你是在让他的这个，就像你就是跑步刚开始的时候、 嗯、 你让他尽可能多跑步，他的肌肉一定是得到了锻炼、 嗯、 那久而久之他会形成这样的一个本能，就是说我的肌肉是可以跑步的、 嗯、 但是你一开始就让他用非常简单的一些器械，比如说坐在哪个可以滑动的椅子上，不用自己走路、 嗯、 那他可久而久之啊，我居然可以到处走，不需要跑步、 嗯、所以你会就担心这个，如果说小朋友用这个过早的接触搜索引擎，过早接触 Google 的话，会智力发育会受到影响吗？ 其实你不觉得我们的智力发育因为一些高科技已经受到影响？比方说你现在说出你十个朋友的电话号码或者是这个生日，你还能记住吗？ 哎、这个真是记 不，因为我们有一个 calendar， 我们可以把它这个 reminder 全部记在手机里面，所以很多事情全都忘记了。 对对对，以前我记得我自己， 哎，这真是啊！以前我记得是我可以记很多， 对对对对对， 记很多电话号码， 很多电话的十个的20个也可以记下来。 对对， 现在 连自己的号码可能都会忘， 对，勉强吧，勉强，真勉强。 第一件做的事情就是拿那个 iPhone 或者是 iPad 去搜出来。 对， 所以锻炼记忆力的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把这些越简单越容易的越便捷的工具扔掉、 嗯、 先扔掉再说。 对，你刚说到这个手机的这个通讯的问题啊，我想到另外一个，就是 Google 给我们生活一个很大的影响，就是我觉得 Google 在方便的同时，它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东西，因为它不仅仅是提供给你信息，它也记录你搜索的习惯。如果说我经常在想，比如说有一天有一个人他破解了我的 Google 的账号、 嗯、 那么他可以看到什么东西呢？他可以看到我的邮件，这是正常的。那还可以看到我现在很多手机的东西是跟 Google 连在一起，他可以看到我手机的记录，他可以看到还有一个更重要，我的搜索习惯， 你的爱好， 我的爱好，我的搜索习惯， 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他知道我现在在想什么，因为我的想法完全是通过 Google 的一个一个关键词在这边找出来，他甚至可以找到比如说我周围的朋友是什么什么样的人。再不要提像 Google 的街景这样的服务，它甚至有的时候会把你长得是什么样的拍进去，门牌号也拍进去。所以如果说未来真的要有可能产生一个大魔王，这个控制全世界的话，这个人一定是 不够的。所以像这种科幻片什么 Matrix 这些都是我在我看来，我觉得可预见的将来 是 都会一一实现。 所以这个 Google 的 这么一个超能力的一个表现，也是导致了他之前在这个中国市场，在中国市场遇到了很大的这个狙击的 阻力 的这么一个冲突。我们这两天发现这个央视又开始矛头对准苹果了。那通常呢，我一个感觉就是，哎，通常这个央视开始重点打谁了呢？就是谁做的不错的一个表现， 做得好， 引起注意了。以前是 Google， 现在换成苹果了。所以 Google 后来把这个服务器搬到香港来了，所以这个最近在内地的这个市场份额失去了非常多。Hansen 有没有关注 Google 在内地的这个事情？ 这个我没有特别关注，但是我对于你刚才说的那个你个人在那个 Google 的习惯变成你自己一些人士的一些公开是比较有一个看法。为什么呢？我 香港人对于手机的依赖恐怕更大一点。 不是，我进来之前我就试试看，就是打自己的名字在那个 Google 里面。 你原来你也会干这样的事情 啊？原来就是以前做过一些手镯 无处可藏， 发言的一些记录 哈 都可以看到出来的。所以呢Vincent, 你做过什么手术？我要回去搜一下。 你不用担心，就是因为你现在做在网上做的每一个动作，其实已经记录下来。 是，真是很 可怕，只是有没有去应用吧？ 这所以会产生一系列的相关的这个产业链。就我们刚刚说的，这个 Google 之前在内地遇到的问题，可能有一个审查的一个阻力。那么包括哈森刚刚说的，有一些个人隐私泄露的担忧啦。那么现在比如说360跟 QQ 的这一场大仗，其实打的就是个人隐私。到底你动了隐私还是没动呢？其实在我看来，就是两个流氓，一个大一个小而已，对不对？那么那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哎，我们这个搜索引擎的这个优化，百度的这个竞价排名，很长时间为大家所诟病。但是你说 Google它的这个搜索引擎优化，很多时候可能走在一个模糊的边界上面。它这个到底，你觉得它这么做是不是有道理的？是不是真的？比如说企业要打广告，那我把我的这个优化，让我的顾客，让我的潜在消费群更容易的能够找到我，这究竟是不是一个问题呢？那其实我觉得这里面将来啊 ，Google 的这一系列的行为，或者搜索引擎的这一系列行为，会衍生出很多的伦理的这个问题。其实现在就已经有很多了。 不是美国经常说这个中国的黑客攻击美国的网络嘛？ 是。 那在未来的这个无论是国与国的较量也好，还是什么集团与集团之间，或者是个人之间的，都会慢慢倾向于往网络这个方面去发展。 是， 一方面现代人是没有办法脱离网络而生活的，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因为这个网络的便捷也有一个双刃剑的方法。那就在另外一个层次，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记忆力下降啦，然后因为依赖过度产生一些就是脱离了电脑，比如说你今天没电脑，你根本就没法工作了。 没电怎么办？ 而且会产生一些情绪，产生一些情绪或者心理上的问题，就是你会觉得很不舒服，少了点什么的这种。 你看，你如果手机现在拿在手上，你不刷微博，或者是不看短信，或者不看邮件，你就会有一种 焦虑。好像之前有一个统计说，现在人平均每16分钟还是16分钟啊，就要低头看一次手机，这已经是一种严重的病。 你可以想象一下，就是你出门之后你发觉你没有带你的手机的话， 这个通常比你没带钱包还要问题大一点。通常 对。 好，这个三立话题我们今天讨论的是搜索引擎在怎么样改变我们的生活然后在12点半之后我们开放的全媒体话题是你对于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态度是什么休息一会儿待会继续。好，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3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燕婷， 我是夏子。 那我相信其实在这个不久的历史上面啊，我们从电视机的发明，从这个手机的发明，每一次这个新技术虽然说我没有经历这个电视机刚刚出现在人们生活中的那一段时间，但是完全可以想象，包括我们今天看到很多的这个小说，可以想象那个时候大家对于这种新技术的一种，一方面是新奇，另外一方面是一种恐惧。而且呢，这一种新技术在这个润物细无声的在改变大家的很多生活的一些方式跟一些细节。我那天见了一个朋友，这个我见了他之后呢，才发现，诶，我跟他完全是在微博上认识的。我从来没有 没有见过他。 对这个，然后但是我们上来就好像已经很熟的那种感觉。 这个以前那种这个网上见网友我觉得不太一样啊，因为就是我一直跟他微博上有聊有聊，然后呢我那天见到他呢，我说诶好像我们是第一次真人见面， 对， 但是感觉已经很熟了，我们完全没有陌生人的那种感觉，因此以后可能在这个网络上面会有越来越多这样的这种事情发生。我知道其实在这次的调查报告里面，其实英国在08年就有一个报告说这个互联网他是很悲观的，他认为搜索引擎的大量出现会对人类的这个智能啊造成一种不可逆的毁灭性的影响，但是他结局非常悲哀的写了句，虽然说这个报告08年出来了，但是到目前为止都没有什么人在乎他。 是这样，我觉得互联网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的遥远，也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近。就像你刚才说的你会和一些网上可能是天南海北的，如果靠你的脚的话，你永远不会走到那个地方去的， 是 那些人有取得联系。但是问题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如果我们 focus 更多的时间，花更多的时间在这种互联网啊手机啊 iPad 啊这些东西上面的话，你可能会忽略你周边的一些朋友的社交。那比方说你周六周日的时候，你就可能就待在家里不出去了，或者你在手机的这个你在比如说路上的一两个小时当中，你会一直不停地用手机跟对方或者是别的人进行联络， 是 你感觉好像你们已经联络过了。 批评者是认为我们今天虽然得到信息越来越方便了，但是大家的这个阅读的深度越来越浅了，就 是 大家所有人都是浅阅读，说这个注意力可以集中的时间越来越短，那包括对于信息你了解了很多，但是通常呢你可能只能了解到比如说 10%， 就知其皮毛而已，这样的事情 很简单。现在微博这么流行的时候，让你写一个140字以上的东西，你是不是会觉得有一点困难？ 哎，但我反过来看啊，我觉得这并不是一件坏事来着。 当然，每一个事情都有正面和反面。 哎，我觉得就是说，你这个浅阅读，就是说我们的今天浅知识非常多，浅阅读非常多，这并不是一件太坏的事情。因为关键是这里边你知道怎么样找到你想要找的东西的这种方法，你一旦说掌握了以后，如果我真的要面临一件比如说大事儿的时候，我真的要去深度的阅读的时候，我完全可以有这个资源有这个空间去进行。但是在我觉得我没有这个必要，大多数的阅读都是一种娱乐性的阅读的时候，我采取一种浅阅读，这其实是给怎么说呢，人提供了更多的工具，或者说提供了更多的灵活性。我要这个要浅则浅，要深则深。 应该这样说，我觉得这个互联网让我们现在生活中的很多工具就变得更加的分化和细化和专业化。 哎，对，分化了。对， 比方说你刚刚说的这个浅阅读的确是没错，我们现在知识面可能比以前更广了，但是我们对于很多很多的新闻每天杂七杂八这么多繁杂的一个事件，可能我们的记忆会更浅。下个礼拜我已经不记得这个上个礼拜做的新闻有哪些了， 很正常。 但是也让我们所有的媒体每一界开始出现了一些变法，比方说就是这个纸媒体，他们可能就会走向一个深度评论的方向，因为他们不可能坏过互联网，他报道的速度他肯定是比不上的，那他可以加强的让他生存下去的只有深度的评论。 是 那或者是这个电视或者是跟网络之间他们的关系也会出现一些不同。 这已经其实已经变化了好几轮了，这相信我们在这个纸媒做的这个同行对这件事情更有切身的体会。哈森，你 想我想呢就是在网络上，刚才Vincent说为什么现在的人他们看东西或者看文章的所花的时间比较短比较片面，那主要是我想的分别就是你能不能够找到方法去找你需要的东西。为什么你在互联网你打一些关键字下去之后，然后呢他给你一些很多很多就是想千想万个资料，你要花很多时间去筛选一下，所以呢你最后看到你真正需要的那个东西的时候，已经花很多时间在网络上去看，所以你不能再集中很长时间去再追看下去。但是如果你能够掌握你的找资料的那个方法，那互联网肯定可以帮你去了解更深一点。但是我想呢，那个区别最重要的地方就是你能不能够掌握你去找资料的一个方法。 所以我一直在想，你说我们在说这个搜索引擎跟或简单来说 Google 跟我们现在 通常会说的互联网它究竟是不是一个东西，它是等同的吗？互联网等同于搜索引擎吗？ 嗯，当然不等同了。 为什么？ 那你觉得微博也是这个搜索引擎的一部分吗？ 哎， 虽然我们现在某种意义上万事都可以问这个微博， 哎，还真是 万事都可以问淘宝， 嗯， 万事都是这个，好像只用百度、微博、淘宝这三个工具，其他它好像都是万能的，大家会称它是万能的。 百度、微博加上淘宝，你再有一个手机，基本上干什么都可以了。哎，你这么一说还真是啊，好像我暂时没有想到有什么事情是百度、微博和淘宝加上一只手机还干不了的事情啊。这个如果你想到了有什么在这个范围之外的，欢迎你来告诉我们。那好了，我们今天这个马上开通的热线讨论的就是，哎，估计结婚用这个可以干吗？ 远程结婚， 远程结婚啊，可以考虑一下。你对同志婚姻啊，在美国现在已经进入了这个全美国的这么一个焦点的同志婚姻的法案的辩论，进入到了联邦法院的层级。那么，在美国人都在关心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中国的这个同志群体的数量也是非常的庞大，也有大量的这样的这个同志团体在为自己的诉求而努力着。因此作为社会公众啊，作为你来好，不管你是支持还是反对，都非常欢迎你打电话进来，表达你对同志婚姻合法化的看法。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的朋友拨打18723346，发表一下你的意见。 嗯。 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三 D 画新闻，有话直说。 好，欢迎来到今天有话直说单元，我是燕婷， 我是朱明奇。 嗯，今天我们说的这个同性婚姻法啊，你觉得应该合法化？ 这是在美国最高法院激辩同性婚姻的合法性。那暂时我们还没有看到这样的官司在中国产生啊，但是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也会有这样非常激烈的这个社会的辩论。 中国是一个非常传统的国家，美国这么自由、崇尚自由的国家，他们都是只有一半一半这样的一个对比的一个比例啊，那不知道中国的这个听众和观众你们怎么看呢？好，我们首先来 这件事情很难预料啊，我们来听听听众的这个想法。首先应该是吴先生。 吴先生你好。 喂，你好。 哎，来自哪里呢？ 来自广州。 啊，你怎么来看今天我们说的这个话题，你赞同吗？ 我赞同。哎，其实呢，在以前呢，在中国就是由这个男人去决定这个女人是不是可以受教育啊，那在外国也有白人去决定黑人他应该生还是死啊，那为什么到今天了还要让这个异性恋者去决定同性恋者是不是能够结婚呢？ 嗯， 我觉得是应该赞成他们结婚的。 嗯，好，那如果面对其他的他们一些质疑的声音，比方说以后领养孩子，这个孩子的一个教育或者是内心的一个心理承受压力，这些方面你怎么看？ 这个压力的来源是哪里呢？ 来源是所有的其他反对者的一个可能是一个传统观念上的质疑。 这个段路是一定要走过的呀，因为女性去受教育也曾经受到过质疑啊。 嗯， 对，黑人跟白人一起坐公车，他也受到过质疑啊。 嗯，所以你觉得就是应该人人平等，在婚姻方面也是这样。 对对对， 嗯，好，谢谢。 好，非常感谢吴先生从广州打来。吴先生说，哎，那凭什么要让异性恋来决定同性恋是不是可以结婚呢？ 嗯，有道理， 听上去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这个说法。那我们来听听别的听众是否同意。郭小姐应该是。 哎，你好， 郭小姐，你好，来自哪里？ 你好，我来自香港。 啊，香港的话，之前有这样关于同性恋的一个 称同事反歧视。 嗯 嗯， 你怎么看？ 其实我个人是比较赞成的， 因为其实现在同性恋也是就是是一个很正常的社会现象，不管是在哪个国家，在美国也好，甚至在中国大陆也好，那我觉得，而且尤其因为我个人是接触艺术行业的，那么这在这个行业其实同性恋是可能比例更高一点，包括有很多作品都是由这个同性恋者做的，那我觉得他们的作品也非常的漂亮，非常的棒。那我觉得其实他们跟正常人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只不过就是同性恋而已。 有的人还有这个认为是同志可能在艺术的天分上面更加高一些，因为他可能有一些观察更敏锐一些。 对对，没错，他可能那个角度也不太一样，然后包括他们的那个更加细腻一点。对， 好， 郭小姐是从内地来香港的吗？ 对，是。 所以你会有比较吗？你觉得在内地社会跟香港社会对于同志的这个宽容度上面是哪里会比较好一些？ 这个很难讲，因为在香港的话，虽然说很自由，听上去言论都是自由的，但实际上呢，我觉得大众的接受程度其实并没有那么高。包括香港人非常喜欢我不好意思，我就是先把他们归为香港人，就是可能他们比较喜欢投诉。那么包括看到同性恋这样子的，有的时候我们比如说会做艺术展也是关于同性恋的，那他们可能会就是比较反感。但是反而在中国内陆的话，虽然可能官面上我们不一定会说，但是我相信有很多大众他们都是接受程度都是比较高的。所以这个并不好说哪里会接受程度更高。 只是在你的生活上来讲，觉得好像这个香港表面上看起来是比较的开放，但是对于这个同性恋还是有一点保守的 观念。 观念 比较保守。哎，这是很有趣的观察，非常感谢这个郭小姐。 谢谢。 下一位是蒋先生。 蒋先生你好。 喂，你好。 哎，来自哪里？ 我来自纽约。 你来自纽约，那你对于今天我们说的这个美国最高法院的一个畸变同性婚姻这样一个事件，应该是非常的知道了。 纽约最近是纽约应该是去年通过了同性婚姻合法的这个法案，对吗？ 对，是的。 所以您对这个法案 是 怎么看？您是支持的吗？ 您把问题重复一遍。 好，我是问您对这个同志婚姻合法这件事情，您是支持还是反对呢？或者有什么意见？ 这件事我是支持的。 为什么呢？ 是这样哈，我觉得，就是这，我觉得可以分析到一个比较本质的问题，就是这个社会的先进度的一个问题。那作为一个每一个社会，它的先进度有很多不同的维度来确定，包括经济啊，包括文化。但我认为，所有的非常先进的、非常具有高度的社会文明，一定少不了一个因素，那就是包容。而包容呢，其实跟我们现在很多人可能说的一种想法比较冲突。我们平常经常说这个想法叫少数服从多数， 是。 那我们大部分都是这么认为的，那少部分人也得服从我们。就这是一种非常不包容的想法，也是阻碍社会往前走的一个很大的阻力。那么对于这种东西，就是我就对这种事情来说呢，这个当然是各种各样因素会影响到。但是如果拿同性恋本身这件事情来说，我觉得它真正的需要就考验的是我们这个社会，我们的这个民族有没有足够的包容度去接纳它。因为其实如果单从这件事情上来分析，同性恋婚姻本身，如果你是同性恋，那你可以 OK enjoy it。那如果你不是，那它对你不会造成任何的影响，对，不会对你造成任何的危害。那它是人家的事情。那对于这种事情来说，其实每个人是不应该用自己的喜好来判断、来决定别人能不能够做什么事情的。那这件事情呢，其实美国作为一个非常在全世界文化中非常非常主导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地位的国家，他们在这件事情本身做的一直是不错的。那我接触的很多美国人，甚至很多老年人，六七十岁、七八十岁的美国人，都是比较支持同性恋的。很多人只是说啊，他比较可能不太能接受他们经常的这种运动，这种大范围的去倡导，但他们从心底里接受的是没问题的，甚至自己的子女如果是也没有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考验的是我们一个社会、一个民族的先进程度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 好，非常感谢这个纽约的朋友向我们介绍美国的这个经验。 谢谢。 哎，说的非常好，我觉得。 好，拜拜。 这个是考验一个文明的一个试金石啊，真是。 他的观点跟刚刚第一位的这个听众其实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凭什么让别人来决定你的命运呢？好，我们赶快来接听下一位陈先生。陈先生你好。 哎，你好。 来自哪里呀？ 广州。 来说说今天你的意见。 我觉得我对这个同性婚姻还是持一个保留的态度， 保留的态度。 同性婚姻和同性恋其实不是同一个概念， 起码不 完全是同一个概念。因为同性恋它可能是一个纯粹的个人群啊、选择一个个人性取向的一个问题，但是婚姻它作为一项社会制度，它是明显带有部分，起码是带有部分的公共性，就是对婚姻的一个态度是其实是代表着一个社会对于一种伦理或者说一种家庭基础的一种价值的一个判断。我觉得在婚姻这个问题上并不是纯粹的完全的一个就是个人自主意愿，就好像现在我们的婚姻除了不能同性婚姻之外，我们例如在大陆来说近亲就不可以结婚呢。 嗯， 这个如果你说两个人只是自愿就可以一起结合的话，那为什么表兄弟姐妹表兄妹不能结婚呢？ 给你一句话，这个陈先生你总结一下，为什么这个同性恋他们结婚会对其他人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一句话来总结。 因为他会动摇整一个社会的一个伦理基础、家庭基础。 好，谢谢。 我们听清楚了， 产生的影响是不可预料的。 好， 谢谢。 广州的陈先生说，如果同志婚姻合法的话会动摇社会的伦理基础。我们还有点时间接听今天最后一位听众李小姐。 李小姐赶快来发言。 嗨，您好， 您怎么看？您认为您支持同志婚姻吗？ 我是觉得，就是说这个事情应该是合理的，但是不能倡导。 为什么呢？为什么合理就不可以倡导？ 倡导对那个社会影响还是不太好的，因为尤其是一些青年人，有的甚至在学校的中学生，他们只是觉得这个很新鲜，觉得很有意思。但是就是还没有意识到有些人他就是这样的，但是会有一大部分人他们就会觉得这很好玩，然后就去模仿。 所以您觉得不应该模仿吗？ 我觉得这个不应该这样去引导。 就是说你可以尊重他们，但是 同性恋的话，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合理存在的，不应该去否定他。我觉得像同性恋吧，应该是给他们，就是他们如果想住在一起、居住在一起、生活在一起，他们应该有一些合法的这些权益，应该给他们，比如说对子女啊、财产啊，包括这两个人之间互相要照顾啊，这些应该对他们有保护。 好，谢谢您，谢谢您。 好，李 小姐， 这个是一个分层的一个看法，可以接受同性恋，但是呢，可能对同性恋结婚这件事情有所保留。我觉得李小姐的这个看法可能在今天在内地的社会很有代表性啊，很多人可能都是这么想的。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有话直说，感谢各位听众，感谢大家收听， 拜拜。